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啊，咁啊，三四重彩二三九十一十二啦，咁佢都有啲，譬如九号啊，呢个三号啊，呢啲都好分嘅，啊，咁都可以播下。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廿五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一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二十五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一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富二代主持直树卡尔范少， 好，大家好啊！欢迎嚟到新一个礼拜嘅富二代，继续有我金融原人嘅负责人直树， 继续有卡尔啊！ 咁啊，其实啦，即系上个礼拜都讲咗好多关于保荐人啦。咁啊，其实啦，有时候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做投资真系好难，好难。难嘅位咧就系你除咗要关心个公司嘅情况啦，公司盘数啦。公司的整個業務的模式啊，各方面原來都不夠的，成日都話要看下大市或者大環境啊，有時候即尤其是中國啦，我哋叫做就係政策市啦，好多時咁樣俗稱咁啊，即政策啦，亦都會影響成個投資市場嘅。咁啊，即其實點解會有咁嘅講法呢，就係講緊咧，中國其實咧就係、是、我諗係即勉強都即係我都唔知佢算唔算係發展中國家，都叫發展中國家啦。咁、發展中國家除咗經濟方面啦，其實喺個制度方面咧都未話一個好大嘅完善啦。咁、所以其實咧就中國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哋政策嘅一啲調控又好啊，或者佢哋都好多唔同嘅新政去。刺激整个、经济、或者整个环境的、所以其实呢我们作为金融人士经常性都要留意各方面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政策啦、例如今天讲的主题会是什么呢， 今天我想讲就讲 税收啦、税改啦，或者所谓的一些叫减税降费，其实我们之前都跟大家讲过，但是呢、就是、今期呢就大家讲到两会、两会又发生了。喂， 两会其实几耐一次嘅咧，成日都两会嘅好似。 哇，两会，两会呢件事件咧，系每年都会发生一次嘅，基本上。咁啊，其实咧，即系直树啦，有多唔多留意两会咧？ 其实就唔，通常都系咁咯。两会嗰排啦，如果我喺国内嘅话就会发现就系翻墙系特别翻唔到嘅。咁我知道，原来啊两会啦啊，咁然后咧，唔知点解咯。 每年嘅两会其实都系即系同大家即系叫做历史回顾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喂，今年发生咗啲咩事啊？ 然后就会有啲咩新政啦， 系有咩新政啦，基本上就同大家讲，喂，呢个好重要噶啦，今年就系政府有啲咩睇法，政府有啲乜嘢嘅目標啊？即係入邊有嘅成日大家可能好中意留意就係、喂對港對台政策啦、啊。好多香港人都中意睇下，喂呢、這個説話入邊有啲乜嘢啊？有咩含義啊？但我哋咧就通常最中意睇咧，睇喂經濟入邊有咩政策先？今年 GDP 升幾多？之後咧政府有啲咩嘢影響經濟啦、啊？通常呢啲咧都係話強哥出嚟講嘢嘅，阿李克強啊，冇錯就係佢啦。咁望到入邊嗰個啦，佢啦，佢就真 係咁。其實佢講咗啲咩咧？ 佢啊，今年就系即系同大家讲话，政府要做啲。今年嘅政府系讲咩？我哋要咬着牙根啊！我哋过苦日子，政府过苦日子。我哋啲央企要过苦日子，咁我哋就收紧政府支出，咁啊投入多啲嘅嗰啲嘅钱啊，去支持翻啦成个嗰、那个。經濟的發展啦，咁啊特別好多人就講啲政策上啦，即係就係啲可能喺所謂嘅財政政策上嘅改善啊，可能喺税收上啦，同埋一啲嘅費用上啦去減散啦，咁啊因為我哋就講到話央企我哋今年咧就要辛苦啲啦，大家食少啲。之後大家就唔好使咁多，咁但我又真係心諗，央企啊不嬲都使得多噶啦，不嬲都冇效率噶啦， 離曬大譜啊直頭。 係啦，即係央企就係出咗名，喂你安全啊咪做央企咯，咁但係央企就真係唔多做得好嘅喎，即係好多時候大家都講，即係你成日都話，即係叫央企做好啲，但係央企改革咁多年，即係阿直樹你覺得 是不是有什麼成果呢？現在有沒有什麼你覺得在央企在國內做得好了呢這段時間？ 我簡單用幾個字去形容，雷聲大就雨點少咯。我最後你現在總結，其實你好像沒什麼發生過事情，當初呢就推到轟轟烈烈的，各方面都說怎改怎改啊，怎勁怎勁，現在好像個形式跟以前都沒有分別，即 是央企依然是央企， 央企依然是央企， 即是你說實際上 繼續是民企， 即是做事方法的， 該辛苦的企業繼續很辛苦 啊！即系嗱，呢个就有几有趣啦，即系直树分享咗少少一啲佢嘅睇法咯。因为央企咧，其实出咗名就大家话保效率啦。咁啊，你所讲到话要央企啊， 始终有央妈支持啊嘛。 系咯，即系其实好难嘅。 即系其实即系，我觉得算系一个人嘅惰性咯。你即系背后有人撑住我玩咩，我后面都有人帮我埋单嘅时候，咁我就冇一个动力去做好件事。 系咯，即系讲到即系李克强啊，讲到话咧，我哋阿强哥话我哋要 齐心协力， 齐心协力啦。即系话而家有新嘅经济下。壓力，又有呢個外部嘅壓力，又有內部壓力。我哋一政府就要努力啲，我哋咧就要勒緊褲頭支持經濟發展，央企要做好啲。唉，真係呢啲説話聽咗咁多年啦，即係講真嗰句，係咪真係會做得好咧？我哋佢話保留啊。 其實當初央企改革，佢究竟講過啲咩咧？ 冇啊，央企改革咁就引入啲人一齊嚟發展啊，要更加市場化，效率要做得好啲啊。其實就希望佢賺多錢啫。大家聽講啲央企不都唔賺錢噶嘛。嗱，央企做嘢就係慢，做嘢就係唔夠進取，唔夠勇敢。好多時候咧就係驚，乜都係政策面啊，好多都係即係叫做唔做唔錯。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文化嘅問題啦。咁啊，令到咧佢即係呢一個重點啊出現咗問題啦。咁啊，當然啦，你話嚟緊啦，即係政府係咪央企上面可以勒緊到幾多斧頭呢？我哋個人呢，我個人有幾個保留嘅。咁但係咧，即係政府雖然央企做唔做咗嘢咧，我覺得政府咧可能一時三刻，即係講咁多年啦，我哋都見唔到啲咩實際嘅變化。嚟緊幾年咧，係咪真係有咧？我哋都唔好難講。但係咧，有啲嘢咧，咁政府一定要就真係做緊嘅，因為你逼唔到自己啲人做嘢啫，但唔代表你唔可以放寬啲嘢俾一個即係市場上面一啲嘅規題。咁其中 究竟佢做咗啲咩咧？ 係啦，第一個要講咧，就係呢個所講嘅增值税嘅變化啦。咁啊，增值税咧，其實大家可能都唔知道大家即係國內投資多唔多啊？即係增值税，植樹你有冇熟悉得多？有冇俾過增值税啊？ 其實我自己都不太知道國內的稅務的，但其實我想外國就反而是很明顯很多，尤其是消費方面。 是啊，但中國呢其實有個即是以前有誰說過呢，田大少嗎？田大少啊，就是田氏呢，是啊，田氏啊，田大少曾經說過，就是中國有個說話呢的有個說話叫做萬萬歲啊，不是說見到皇帝萬萬歲，是萬萬種稅項啊。中國的稅項呢是好多的，因為呢其實我們那時候都有參加一些稅務的一些的 study 啦。我們曾經有分享過中國的稅務呢，增值稅其中一個我們會見到 的 topic 啦。其實呢它裡面有講到話呢，即是你買樓就有增值税啦，因為你賺了錢嘛。咁你啲增值税呢，基本上樓係最明顯嘅，物業係最明顯嘅。咁你可以係 commercial property 啦，可以係 residential 啦，咁你土地都有啲增值税啦。咁之後你都可能有啲廠房都會有嘅。咁但係樓宇呢，基本上大家最關注嘅，因為你諗下一棟樓可能你買返嚟300万，我升咗做600万，但係收你可能十幾至廿幾 percent 嘅增值税嘅話，咁基本上咧呢啲係好多嘅。咁係同埋一啲製造業啊，啲運輸行業啊，佢都有啲嘅增值税。其實增值税就係你賺到錢，我要收翻啲錢，就唔俾你賺咁多。咁啊，呢個就係政府其中一個收税嘅地方，好多行業都有收嘅。咁同埋當然啦，你仲有啲稅務可能係你即係可能係講你啲 withholding tax 啦，即係將啲錢走出嚟嘅時候咧，又要收你税啦。咁可能你一啲嘅企業啦，唔單止係增值税嘅，咁可能佢係一啲即係城鄉嘅一啲嘅消費啊嗰啲，其實都會收税。咁其實呢一個增值税咧，佢影響性咧係幾大嘅，因為佢係所有做經商入邊都會去受到影響咯。咁所以點解啲人成日講話喂增值税咧呢一個數字咧，其實大家都好注意啊。咁啊，大概就喺今年年初咗啦。咁啊，其實佢都開始推行咗一個增值税嗰啲嘅 的一個叫變化或者一個計劃啦。咁所以點解大家都覺得喂呢一個增值税嚟緊應該有一個好大嘅一個改動啊？咁亦都係會影響住啦，即係減低咗所謂市民一啲負擔啦。咁啊。而我哋會覺得啦，即係喺國內嚟講啦，如果增值税真係減低咗，基本上你投資，你有能力可以投資翻落去一啲嘅產業嘅嘅能力就大咗啦。咁除咗增值税之外咧，咁啲人都會講到啦，其實咧佢一啲城鄉嘅一啲嘅養老基金會減少咗，社保基金啊、養老基金，即係可能你做，可能我幫你政府，即係我有公司幫人哋投，幫人哋即係請人啦 ，MPF 啦，咁樣做呢啲嘅養老嘅保險啦。咁但係咧，可能以前就幾高嘅，咁而家就希望預期咧可以喺即係唔同嘅省份入邊咧，可以大家可以減多3-5% 每間公司，咁啊變相你又唔使 公司嘅支出少咗啦， 公司支出少咗啦，你請人入邊。喂，又可以唔使俾咁多錢。 員工嘅福利係咪都一樣？ 即係員工嘅福利，即係 社保方面 嘅。社保方面，我諗就一定少咗啲㗎啦。咁啊，但係你本身養老基金都唔係即刻用㗎啦。 咦？咁其實我哋咁樣去解釋，其實即係我哋代入翻個角色嘅，就好似係公積強積金可以供少啲咁解啦。 係供少啲咯，咁你就多啲錢啊，即刻使。係。咁啊，你其實好多人都不嬲都唔中意俾強積金㗎啦。 係啊，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有時強制性。咁雖然而家政府啦喺呢方面着手啊，咁其實都即係想刺激翻成個中，我諗係成個企業啦，唔好話係中小企。咁當然。中小企其實相對嚟講個效用可能會更加大啲啦，因為佢哋即係少少錢都係錢咯。 係啊，喂！但其實你嚟睇法，你覺得即係你覺得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嘅措施啊，對嚟講影響大唔大咧？ 哦，其實咧對我嚟講咧影響就唔大嘅，咁啊即係都。對我嚟講影響唔大，因為我賺唔到錢啦。咁但係我或者係講下其他中小企咁，其實即係對佢哋嚟講，我都認為唔大嘅。因為咧有一個國內都幾 common 嘅文化啦，咁就係佢哋都會想辦法去逃税嘅。 哦，係 啊，即係本身個税我已經逃緊啦，你減嘅啊，即係對我嚟講就係會唔會有 incentive 就係我會唔逃咧咁樣。咁但係因為其實喺我角度始終都係高咯。咁啊喺國內有一個好大問題就係始終個制度都係未夠完善。所以其實中小企啦，其實都係相對嚟講就係，反正有個諗法就係，喂大企業都逃啦，咁更何況我呢啲企業咁捉我都未，即係捉都未捉到我啦個税項。咁所以喺我的角度，其實如果以中小企個角度嚟講咧，就唔大影響啦。咁你話一啲偏大型嘅，咁我可能就會幫到少少手咯。 嗯，不過學大，即係頭先阿直樹講啱啊，就係越係大公司咧，逃税係越強啦。 係啦， 即係啲所謂嘅合法啲嘅逃税嘅，就算喺歐洲咧，大家都見到咧、其實嗰啲咩 Facebook 啊，啲科創公司咧，全部都成立喺愛爾蘭嘅 喎。係啊， 好似係平啲啊嘛啲税，但係佢業務咧全部都喺曬其他地方，因為佢啲全部。業務在其他地方註冊，佢就一個 server 咁，會走嚟走去。 係啊， 所以聽講話後來咧，而家聽講法國咧要整個叫科技税。 哦， 嗱你班友仔啊，全部走曬其他地方咧，佢就開個業務啊，收減曬税。但係又發覺你啲業務喺曬喺我哋成呢個全個國家都有做喎，咁你又唔俾税我哋，咁我話要收你幾個 percent 嘅科技税，就係望住呢啲咁樣嘅科網企業嚟打嘅。咁但係所以其實越係大公司越係有呢個稅務計劃，因為冇一個人想俾錢政府嘅。我發覺即係包括我都係。 係啊，冇錯。所以其實我覺得都幾人之常情咯呢件事。咁你話個效用大唔大？理論上即係我哋從讀書嘅角度，喂減税咁啊，大家多咗錢使啦。咁然後喂刺激消費啊，咁啊哇！即係如果係咁樣讀書嘅嘢可以套用現實世界，同得咁好啊，咁即係中國 世界就唔 係 啦，世界就唔會咁複雜啦。咁但係事實已經唔係咁嘅。咁但係都可以望下，除咗增值税之外，仲有一個税啊，呢個八國就係講消費税啦。咁啊，消費税咧，其實即係都係。 但係呢個我覺得咧，就反而效用就會大好多咯。 啊，係啊，你覺得就影響上就好好多係嘛？ 係啊，因為呢個就貼地好多咯，即係大家嚟講就唔多唔少都會用到呢方面嘅。咁啊，即係啲嘢相對嚟講平咗啊，咁咪會買咯。相對嚟講貴咗嘅就會冇咁即係冇咁著重去買咯。咁啊，即係簡單嚟講，對一個消費者嚟講，其實就等於喐咗個價格嘛。 是，但是咧，我覺得即係咁講啦，呢一啲咁嘅税項咧，本身我諗佢都影響性，即係會有嘅。咁但係我覺得坦白講，政府嚟講應該唔係算特別想帶去。 我諗佢就仲唔係呢樣嘢啦，因為你一間企業同一個人。嗰筆錢就爭好遠咯。 係啊，咁但係即係講翻啦，其實所講嘅即係税項入邊啦，咁啊，其除咗即係頭先所講嗰啲增值税啊，可能有啲最所謂啲企業税啊，啲所得或者可能一啲關於我哋個人嘅所得税啊，呢啲係比較 common 我哋會見到嘅。咁但係成日相比翻，其實好多全世界國家嚟講咧，我哋咧即係叫做即係成日中國嚟講啦，佢税率係算幾高下嘅喎，其實中國都唔低咯，即係咁講。 應該係都係幾離譜地高啊，係嘛？ 係啊，其實中即係中國嘅税都真係幾誇張啊！ 但係點解大家嗰陣時咧，早排話要大家攞張身份證喺翻大陸？有些人說哇，拿了你身份證回大陸，我咪香港的稅率要變咗跟國內的稅率咯。 係啊，喂，其實即係我都即係同大眾去解釋一下，即係有個好離譜嘅，我一講咧，大家就可能會明白一樣嘢，香港同中國一些做企業的老闆點解中國咁中意逃税？即係咪一個很大問題？即係如果大家聽完之後咧，你是一個企業老闆咧，你都好大機會想逃税嘅。咁中國的税就是咁樣嘅。如果你是即係中國人啦，咁唔係外資啦，佢哋叫做。咁你喺中國即係設立一個企業啦，首先你要俾企業所得税，好正常啦，係 咪？企業所得税啦。 咁企業所得税咧就你當你賺到錢咧，最高都要俾25%嘅。咁25%啊，即係四分之一咯。 係啊。 咁四分之一之後咧，咁你是一個公司老闆，咁你都有個人所得噶，再要俾個人所得税。 哦， 係啦，如果你再賺得多嘅話咧，就多過20%嘅，最多可以即係去到30-40% 都有嘅。即係其實佢咧就俾人哋 double count 咗個税嘅。咁所以咧落到袋咧，其實可能你賺100,000，你袋咧都袋唔夠500,000嘅。 係啊。 咁所以其實即係你聽到咁嘅税就係同香港唔同咯。香港嘅話，你就如果喺公司俾咗噶，咁相對嚟講你就即係自己就唔使，即係如果你係企業老闆啦。咁、個税就唔同，本身企業税香港就係得16.5%啦，最高都係。 係啊，即係其實香港嚟講咧，啲人就係香港營商環境好。哇，大佬啊，你攞條數，大家實啊實此計計都知香港個税就真係好多嘅。同埋其實香港咧，我覺得好多嘢清晰啲啊。同埋香港冇乜增值税啊，買賣土地嗰啲所謂冇乜所謂增值税啊，即係而家你買物業啊、物業啊，都係講喂你過咗3年期，喂大家唔收你税㗎啦。講真嗰句，你即基本上香港你買咁多年樓啊，點解賺咁多錢啊？就大家冇税啊嘛，嗰時候你諗下，喂而家唔係政府話加啲乜嘢限你年期，根本就唔會收你嗰啲咩所謂即係所謂嘅税項啦。咁所以你變相咧，相對嚟講，香港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叫環境貨營商。咁最主要原因都係因為你喺本身政府佢所要求嘅税項就低。咁但係大家又唔好以為香港税收少，香港税都幾多下嘅。即係以香港，即係香港咁嘅人口，我哋所收嘅税係幾高下㗎？ 因為香港大家都冇去逃税咯。 同埋香港政府係幾有錢㗎？香港政府係幾有錢㗎？如果 係香港政府咁有錢都冇用㗎，係 冇用㗎，唔關你事。香港政府有錢，啲錢要攞嚟起 第三條機場， 第三跑，同埋起個島， 係啊， 係啊，起個島出嚟咧就使成萬億，咁啊，即係。呢、這個好問題，好 controversial 啦。咁但係政府咧，至少肯定同你講，政府係好有錢嘅。香港政府嘅税收係唔少嘅。 係關我咩事啫？ 係啊，就唔關你事。咁你就同咗你講就係話， 李嘉誠夠好有錢啦、 啊。係啊，係唔關你事嘅。只不過政府咧啲税啊減嚟都唔會減去邊㗎啦。咁呢個句雖然有錢還有錢啊，政府覺得我好仁慈啊。如果好似大陸咁啊，你死硬啊，同你講，你收你一倍税啊。咁啊，香港係叫幾好㗎啦。喺呢一點上面，大家唔好要求咁多。同埋咧，香港咧。仲有一樣嘢好，香港我哋比美國好好多嘅、美國有啲人要做 double testing 喎， 仲要全球徵税， 全球徵税，美國真係離曬譜。你想做美國公民喺其他地方做嘢，得你加埋美國份税， 係， 哇，同埋美國税係好複雜嘅喎。所以美國的税咧，啲人講其實咧係會請一啲 test 嘅 planner， 係你 personal 會請個 test planner 喎，啲税好難理解㗎，要填嗰啲 form 咧都好緊要㗎，同埋美國有啲好税又要收 different tax 嘅喎，即 係 你收嚟你 資本增值税咧， 係啊，資税又要收㗎喎， 係啊，好多㗎，投資啊，買股票你都要俾人收税， 係啊，你分股息俾又要收税啊，同你講，你唔好以為香港係買股票唔使收税㗎，係 啊， 所以點解香港即係做買股票？真係好好嘅，你諗下，你本身買個税都要俾人收錢，哇！咪買個股票俾人收錢，你諗下，喂，我本身都蝕㗎啦。 所以其實咧，有時候一個人性就係即係唔比較咧，就都唔知道自己係咁好嘅。係、 啊、 比較咧，就發覺其實自己都係好好嘅。 其實香港生存環境幾好，咁但係只不過大家講起點解即係中國啦呢啲咁嘅税啦，即係其實。佢咁樣嘅增值税之外咧，咁其實好多人都希望，喂，其實佢會唔會可以繼續去減低翻佢個税嘅嗰個比例啦？即係因為其實而家除咗喺即係中國減税，其實美國減得都好緊要喎。美國係阿特朗普啦，嗰、那個減税嗰、那個， 佢講佢當初上任嘅時候已經講啦，咁而家佢籌備緊連任嘅時候， 係啦，就佢話大規模減税啊，30%減到21%啊，美國企業所得税。咁而美即係英國啦，英國而家 Brexit 好大鑊啦，咁啊亦都講到話佢而家進一步話諗住將企業所得税個稅率啦減到得翻17%啊。咁相比而家即係成個中國嚟講啦，咁其實。佢呢一個咁樣嘅稅率嚟講咧，即係叫做高啊！頭先你講25%，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望一望 這個呢就是直樹剛才講到呢，說喂現在那個即是中國啦，它的稅率問題 25% 就是這樣，大公司原來超過300萬就要給了 25% 了、嗯、但他們說呢現在就希望就引入一個即是累進的一個的計法，小公司收 5% 之後呢100至300萬呢這些這樣的盈利的公司呢、就是、就賺收你 10%， 超過300萬收你 25%、嗯、但其實超過300萬在中國都很常見啫， 好常見啫，係啊，梗係好常見 啦。不得了咯，其實你咁樣嘅 exam 嘅部分，佢做都唔好多啊嘛。 係真係支持啲微商咯， 100萬到300萬，即係代表你一年都係賺得嗰20-30萬。 sorry， 佢呢個係用利潤係嘛？定係 應該係利潤啦，税前啦，我諗可能係。 係税前利潤啦，係 嘛？可能税前利潤啦。係。咁你税前利潤咁，其實都唔係好多咩？ 唔多啊，好正常咯。普通一間，我諗你有幾個人的公司仔都會有機會要，即係有機會要到300萬。 係啦，咁你諗下條數其實，喂，都好孤寒啫。政府即係就算係俾啲咁樣，即係呢啲係建議啦。咁但係就諗政府會唔會咁做一回事？咁但係呢啲咁樣嘅數，覺得哇，政府都好咩啫？即係咁樣嘅稅務問題，即係見到政府其實都做得幾，其實可以做到都唔算可以做好多嘢啦。即係我覺得中國政府本身喺稅務上嗰個發展啊，同埋空間其實係可以多好多。咁 中國就有一套獨特嘅營商環境咯。即係如果你撇除税，即係就算稅務咁高，但係都仍然即係周圍都仲有很多不同的企業啦， 是咯，即係呢個都好奇怪。其實係咪因為咧有啲即係公司其實真係逃個税逃得好多咧？即係直樹可以分享一下。 據我了解就係咯，據我了解就係咯。 即係你覺得係所有大型企業都有嘅？ 是啊，大型企業的中小大型的企業都一定會有，因為其實即係好 common sense 就係你賺翻嚟嘅錢，你至少有四分一你要交俾政府的時候，咁理論上啦，應該冇一個動力去揾錢嘅，係咪先？ 係嘅，咁但係 除非就即係好愛國啦，愛國多過愛錢啦咁樣。 我諗就呢個就違反人性喺我心中。 相對嚟講都即係幾違反啦。當然有咁嘅案例，但係都相對嚟講就幾違反咯。咁所以係逃得好緊要。咁我想知 直樹知佢哋要用咩方法去做一個稅務嘅，又唔可以逃税啦，叫減税係啦，佢點樣避免呢個税？ 咁、你合法嚟講，即係最正路嚟講，咪就係去。Bumble expenses 咯 ，Bumble expenses 系啦，咁但系嗱，即系我举个例子啦，或者系以前啊啱啱改咗格，我谂一年多嘅，以前嘅情况咧就系、是其实就变成咗啲中小型变咗有生意，咁就系、是如果你间公司咧就收购咗另一间公司，咁然后嗰间公司咧有好多 expenses， 好多发票嘅，佢哋要发票啦，咁嘅话咧都可以 part 落去佢个 expenses 度嘅。咁有啲公司咧就會直接去收購一啲好多，即係其實間公司就根本冇營運，但係就好唔知邊度嚟就好多發票啦。咁嘅話咧就可以咁樣去買一間翻嚟就拍走咗個支出咯。 邊出嚟咁多發票咧？ 呢個我就唔知道佢哋點樣做啦。咁但係就好多呢啲就變咗好多呢方面嘅買賣咯。 即系我听翻嚟有少少 surprise 因为可以咁样做税务， 系啊，或者系买人哋公司嘅发票咯。 哦，买发票啊，即系发票都有价钱嘅。 发票都有价钱，以前咯，而家就好似系各方面嘅嘢都实名咗啦，咁或者转公司啊、转让公司都难咗好多咯。 即系你唔好难再有一间，我谂叫做。 是或者其實啦 ，lost carry 咯，實在係 lost carry 啊，即係有隻 test 可唔可以 carry forward 咯？ 係啊， 即係 carry forward 到就好啦，但係好多時候啲 loss 唔可以 carry forward， 你計就可能有啲人就話，可以 carry forward， 唔可以 carry back， 唔可以 backward。即係我買完間公司，喂，前幾年佢蝕咗錢喎，可唔可以將蝕咗錢嗰筆嚟拍翻落去而家條數扣翻佢得唔得咧？唔可以咯。 是或者其實他哋普通，其實咧，即係據我所知，中國嘅因為好多嘅習慣啊，各方面啦，例如其實出人工咧，好興就係我出個最低最低嘅工資俾你，咁啊社保都幫你交最少啦，咁其他嗰啲我幫你俾翻現金俾你啦。 現金添啊！ 係啊，或者而家其實支付寶同微信咁方便咧，咁不如用嗰度俾你啦。 哦，所以其實你變相係留唔到名噶 咯 喎。 係啊，即係好多資料都冇咯，咁所以其實你問我的 GDP 呢個數字咧，真係唔知道點樣走出嚟嘅。 但是讲了这么多啦，我其实都想去再讲返其实另外多少少嘢嘅，就係、是、除咗税项之外呢，咁另外一个就係啲政府嘅债务啦。咁其实头先我哋讲咗好多 即係税啊、減税啊、降費啊啲嘢，其實我哋比較再擔心咧，係一個投資嘅角度嚟講，就係中國嘅債務啦。因為中國債務咧，大家都見到啦，飆升幾緊要嘅，其實呢五六年之間咧，其實飆升咗都一個好大嘅數字啊，按個百分比嚟升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佢而家再有咁樣嘅特別係2016、2017年嘅變化好大啊，你一下子嘅攀升個數字咧，而家佢差唔多48左右，基本上係你一年升咗差唔多10%。咁如果而家再減税降費咧，會唔會嚟緊再升咗10%咧？咁呢個就係一個我哋比較擔心嘅一個問題啊。呢個嚟講就係一個。即係而家升咗4%咁啦，咁我哋之後再升落去，會唔會多到5-6%每年增速或者6-7%嘅變化咧？係我比較擔心咯。咁我諗相信落而家比較我哋叫做唔係好放心嘅，主要就係喺呢一個稅務上嘅問題啦。咁誒同要減税嘅時候，對成個政府佢個財政壓力幾大？咁大家成日都聽過地方政府嘅債務問題啦，其實中央政府我覺得都係會有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即係如果佢呢個降税減費係能夠令到經濟去再增長嘅，係好。但如果不能够是由政府债务增加而经济不增长就是一件坏事。那就看看究竟我们会做即是美国又是减税 提升经济，那中国又是减税提升经济，那就是看看嚟緊呢一幾年咧，呢可能4-5年就係睇緊究竟我哋經濟增長，究竟美國會贏到我哋啊，定係我哋會贏到美國啦？ 咁都係講啊，中國減税提唔提升到經濟咯？ 係啦，咁美國而家就話啲人話覺得 OK 啦，咁我又睇下咯，因為美國嗰個都未知啊，減咗税之後，呢期係咪真係會使錢去提升經濟呢，都要視乎啦。咁我都希望，咁我梗係希望中國個經濟發展得好過美國啦，咁都可以希望上得再快啲嘅。咁但係因為即係中國經濟好，咁自然香港經濟要跟住。咁但系嚟紧真系实际会变化系点咧？都视乎嚟紧再过多几年先可以达到啊！咁啊，希望中国经济唔好咁快爆煲啦，又可以升得到咯，系咯。咁我谂我哋今日嘅嗰个节目咧，就到呢度为止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咩问题咧，咁欢迎 随时联络翻我哋啦。 联络翻我哋啦。咁多谢晒大家， 拜拜， 拜拜。